圣咏集第三篇。上主，迫害我的人不可胜数，攻击我的人成群结队。很多人论及我说，天主绝不拯救他，但是你，上主，是维护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常使我首昂头抬。我一向上主大声呼号，他便从圣山上俯听我。我躺下安睡，我又醒了，因为上主常扶持着我。虽有千万人向我围攻，我一丝一毫也不惊恐。上主，请你兴起奋发，我的天主，求你救拔，因为你击破了我仇敌的腮甲，你打碎了众恶人的门牙。救援之恩完全属于上主，愿你的百姓受你的祝福。